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今晚我们会介绍的这一部文学作品呢，其实是一本我觉得挺有趣的书来的。因为呢，我最初买回来的时候我没有遗意，真的有一天呢，心血来潮拿出来捡的时候，咦，不是吧，缺页，为什么一开始就已经是第二章的呢？那第一章去了哪里呢？ 其实不单止秋婷你觉得很有趣，很多人都觉得很有趣的一本书，因为它的书名已经暗示了给你听，你要读懂这本书，你要好像有一个解一个数学题这样的精神，你会读得投入一点。我们讲的就是马克海登这位英国作家的一本很受欢迎的小说，叫做《深夜小狗神秘集体》。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 Time 呢一本小说咧，好受欢迎啦，受欢迎到咧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哈利波特》呢一本嘅传奇嘅儿童读物咧，都曾经咧因为呢一本《深夜小狗神秘集体》嘅上市咧，就令到《哈利波特》咧挤出咗呢个冠军排行榜。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啦，吓呢本以少年为对象嘅书，但系咧其实佢系得到咗广大嘅读者嘅喜爱嘅，同《哈利波特》嘅情况差唔多吓，即系佢听起嚟嗰个主角是一个15岁的少年，咁都环绕佢而发生一啲事，所以好似系一个少年嘅读物，但系咧其实就影响到好多成年嘅读者咧都好喜欢啦，甚至乎后来亦都有好多改编嘅计划啊，成为咗一个好出名嘅舞台剧嘅改编，今年嘅香港艺术节好似都有上映呢一个嘅作品咯。 系啊，即将上映添。 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即系无论有冇买飞睇呢一套戏咧，都可以做一个预习，睇下呢一本《深夜小狗神秘集体》咧，点解可以吸引到咁多人，甚至乎将佢搬上舞台啦。 呢一部《深夜小狗神秘集体》咧，马克海登咧当初写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 target audience， 即系佢目标嘅读者咧，并唔系小朋友嘅，佢话咧系写俾大人嘅。 是虽然我哋头先讲话佢嘅主角啦 ,Christopher 呢只係得15岁，咁而且呢又经历咗一啲历险啊，好似系一个少年动物。咁但係呢佢话写俾大人睇我都唔奇怪㗎，因为呢里面唔系一个纯粹嘅历险记咁嘅方式㗎，而系一开始呢你就要进入一个少年嘅内心，而进入嘅方式呢就开始解题啦，好似秋婷你头先所讲啦，呢本书嘅第一章一开始揭页就是第二章的。我这个好像讲错了，什么叫第一章就是第二章呢？我没讲错，如果你看到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它的首章，你会接触到的这一章就是第二的。然后呢就更加奇怪，第二章之后呢就是第三章，然后是第五章、第七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中间是没东西的。如果你数学够敏感啦，我头先一路23、57、11、13、17、19、23、29咁样数落去咧，聪明嘅你应该咧都会睇得出咧，呢啲就系质数啦。咁点解用质数去排列呢啲章节呢？就系、是、第一个谜题，就系、是、我哋呢本小说嘅主角 Christopher 呢系一个数学，我唔敢话佢天才住啦，系数学成绩非常之好嘅人。咁佢就好鍾意质数嘅。佢话如果我要写一本小说，我就宁可唔用嗰啲自然嘅整数1、2、3、4去排列呢啲章节，就要用23、57、11、13呢啲质数啦。因为佢就系一个可以将全世界嘅国家同首都嘅名都记晒嘅少年，佢亦都知道咧7507之前嘅每个质数嘅少年，咁佢觉得质数系乜嘢咧？咁佢仲有一个解说出嚟噶吓，即系画咗个图画，质数咧就系你将所有嘅数学模式都去除之后剩低嘅数字，咁系佢嘅睇法啦。其实搵质数好容易啦，秋婷，我哋谂翻以前细个自己读书嘅时候，就系、是、你一扎嘅数字， 背嘅。 系可能系贝啦，或者个原理吓就系、是、除咗佢自己同一之外咧，就冇嘢除得尽啦。咁所以将呢啲一个一个嘅数字嘅配数去除晒，剩低就系质素啦。咁啊讲就好简单啦，但系我哋久唔久有时听新闻都会听到啊，而家世界上最犀利嘅电脑咧，又发现咗一个更加大嘅质素啦。咁我初初听系听唔明嘅，即系我话有乜咁难啫，你咪计咯，死计难计都会计到个质素出嚟。咁但系原来当嗰个质素系好大嘅时候咧，佢嘅冇规律性啦，或者系甚至乎好超级嘅电脑咧，都要用上即系数以年计嘅时间去计咧，就唔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嗰个数学范围嘅事啦。咁但系都唔使谂到呢本书咧好复杂，系好多数理嘅逻辑先会睇得明嘅。佢想讲嘅其实好似一啲比喻性质咁吓，佢就系话，我觉得质素就好似生命一样，系非常合逻辑嘅。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那些规则。即是质素是不会改变它那个定义的，就是除了一同它自己之外没有东西除得尽。你怎样去想到出来呢，你是很难去找到那些规则。就好像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原则是很合逻辑的，你觉得。但是怎样先是一个好的人生呢，怎样去达成呢，那些规则是复杂到不得了的。这个规则呢被动摇了，因为有一次有些事发生了在这个 Christopher 的身上。我哋睇书名都知啦，深夜小狗神秘集体，咁梗系有一件事同一只小狗喺个深夜度发生嘅嘢有关啦。咁呢个咧就系、是、一晚之间呢一个主人公咧 ，Christopher 咧发现咗一宗命案。咁啊呢个命案咧就唔系人命，佢发现咗佢邻居嘅一只小狗吓，佢自己都几中意嘅呢只小狗威灵顿咧，就俾一支铁叉刺死咗。佢一定要揾出系边个做嘅，成本书就系话佢揾呢个凶手嘅过程之中咧，无意之中咧亦揭出关于佢自己身世嘅一啲令人好迷惑嘅真相。呢、这个神秘集题大致上就系话屋企隔篱嘅邻居死咗一只狗，本来咧好似唔系好重要嘅事啦，但系咧我觉得咧 Christopher 呢个角色咧先至系呢一本书最大嘅一个神秘集题吓，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啦、或者系点解佢会咁样谂嘢嘅咧？呢本书如果大家有睇过一啲书评或者介绍咧，都可能会接触到两个概念嘅吓，一个就系自闭症啦，或者系一种轻度啲嘅自闭症，所谓阿士堡加症啦。Christopher 咧应该就系一个有自闭倾向嘅少年啦。譬如我哋头先听到佢感兴趣嘅嘢，就系好多嘅质素啊、国家名同首都名嘅背诵吓，不费吹灰之力。咁再加埋咧，佢会自己定一啲嘅规则啦。譬如佢觉得见到黄色嘅车咧，就系嗰日运气非常之差；见到红色咧，就非常之好。红色嘅车如果连续几架咧，就系一个大吉日啦。咁另外佢又好憎黄色同埋啡色嘅嘢啦，唔肯食黄色同啡色嘅食物啦。 同埋佢唔中意同人有身体嘅接触啦。 系啦，咁所以令到佢爸爸咧都要发明一种同佢接触嘅方法，就系将五只手指摊开，好似把扇咁样，手指掂手指。呢一种特性咧，好多好多嘅社交上边嘅困难啦，或者系一啲对规律嘅执迷咧，咁我哋都好容易理解成而家好多人都会有留意到嘅阿士堡加症嘅特质嘅。但系呢本书咧，佢嘅特性就系、是，其实成本书我嘅印象中，佢一句都冇提过自闭症或者系阿士堡加症嘅，佢只系用呈现嘅方法俾我哋睇。即係 showing 而唔係 telling， 唔係話俾你聽啊！而家有個阿士堡加嘅細路仔，佢係用第一人稱，即係用 Christopher 嘅角度啦，就係話時間係凌晨12:07，有一隻狗咧就躺咗喺直太太前院嘅草地中央，雙眼緊閉，咁然後咧就開始講佢見到威靈頓呢隻小狗嘅屍體啦，咁啊開始講呢個故事。咁而呢一個故事嘅過程之中咧，我哋都會睇到其實一開口咧，佢已經唔似一個普通嘅少年讲嘢嘅方法，因为佢点样去发现嗰只狗系死咗啦吓，咁佢话因为有一把悬崖用嘅叉叉住佢嘅身躯，而个叉尖肯定贯穿咗狗嘅身体，然后吉咗入个肚里边，但系叉咧就冇跌落嚟。咁我认为嗰只狗好可能系被铁叉叉死嘅，因为我睇唔出狗身上有其他嘅伤口，亦都唔认为有谁会喺一只狗死咗之后再吉一把叉落去，不管系为咩原因，我都确定嘅。 其实如果一般15岁嘅少年一睇到有个叉跟住隻狗，你就会觉得系佢被刺死啦。但系佢就用一种好逻辑嘅排除法咧，去推断一番。咁我哋觉得佢有啲啲奇怪咁样啦。咁然后呢本书嘅第二章，亦都即系第三章啦。咁用第二个质素去标明嘅吓，呢、这个第三章咧就介绍自己。咁佢就话，除咗我头先所讲嘅，佢能够讲出7507之前嘅每个质素之外咧，佢8年前咧曾经同一个叫雪伦嘅人见面嘅。咁雪伦嘅人咧就画一啲面谱俾佢睇。咁首先就一个扁嘴嘅个 表情啦， 表情就好似一个哈哈笑嘅公仔嘅相反咁啦。咁佢话，咁我知道呢个代表悲伤，就好似我发现嗰只狗死咗之后感觉啦，咁另一个就系哈哈笑嘅面谱啦，咁佢话我知道呢个代表快乐，就好似我读到呢啲阿波罗太空任务啊，或者系我自己可以3-4点钟都唔瞓喺街上走嚟走去，觉得我系全世界唯一嘅人嘅时候咧，我就好快乐噶啦。咁但系咧，当呢个雪伦再画其他公仔。譬如单眼嘅公仔啊，笑得嚟戚起隻眼嘅公仔啊，或者个嘴呢好似扁得嚟系有啲怪嘅时候呢，佢话我就唔识解㗎喇呢啲表情。而家我哋讲緊嘅呢啲表情呢，其实喺小说里面真系用图像去表示出嚟。咁呢个我諗都系呢本书嘅作者有研究过，即系讲阿士堡家嘅少年或者小朋友啦，佢哋通常呢都会对图像表达呢觉得系确切一啲，而系对于语言啊种种多可能性嘅表达呢，佢哋就唔系咁擅长嘅。咁所以呢本书里面有好多嘅图解嘅，关于 Christopher 佢点样数自己袋里面有啲乜嘢啊，或者系佢画一张乜嘢嘅贺卡俾妈妈啊，佢点样离家出走嘅时候呢要去搵到嗰个火车站啊，咁都好多地图去呈现出嚟。咁但系呢佢唔善于解读人嘅表情呢，呢、這个就系好清楚喺呢个第三章里面见到啦。咁而呢个唔善于解读人嘅感情或者表情呢，亦都成为咗呢本小说里面其中我哋睇嘅时候一个乐趣或者系有趣嘅地方。作为旁观者嘅读者呢，其实有好多嘢一眼已经会怀疑啦。譬如佢爸爸第一次话俾佢听妈咪突然间有一日入咗医院。咁但係呢就唔可以带 Christopher 去探佢。咁就话得㗎啦，你有啲乜嘢你画贺卡俾佢啦，或者系我会买嘢俾佢食㗎啦。Christopher 觉得好奇怪，咁但系咧都继续做佢要做嘅嘢啦。再过咗2个礼拜之后咧，爸爸就突然间话俾佢听咧，吓妈妈过咗身啦。Christopher 亦都即刻系一番嘅推理啦，就话妈妈今年38岁，其实佢过身嘅话咧，好可能只可以系心肌梗塞啦，或者系一啲好突发嘅心脏病。呢、这个结果，其实我哋读者会怀疑妈妈根本就唔系入医院，亦都唔系过咗身，而系离开咗屋企。咁但系 Christopher 呢个叙事者咧，蒙在鼓里嘅，反而好似我哋啲读者咧，仲知得多过佢。喺佢妈妈过咗身嗰日啦，咁佢作为一个有自闭倾向嘅人咧，你会见到佢嘅感情系唔善于表达嘅。譬如嗰日佢仲会记得晚饭隔篱嘅直太太过嚟煮啦，然之后咧佢哋仲玩咗一场 Scrabble， 即系嗰啲拼字游戏。佢记得咧佢自己以200几分击败咗呢个直太太，佢记得晒嗰啲分数啊细节啊。咁中间咧系有一个细节嘅。呢、这个直太太过嚟煮饭嘅时候咧，将佢爸爸嘅头咧就系挨喺自己嘅心口嗰度，就话放心啦，一切都会过去嘅，会好起来噶。又系啦，我哋读者睇嘅时候都会觉得怪怪地，呢个邻居唔会即刻咁亲密咁样同一个妻子啱啱过身嘅人咁样做啦。咁但系 Christopher 系一啲感觉都冇噶，纯粹将佢见到嘅嘢写咗落嚟。咁呢个就系咧《深夜小狗神秘集题》，我觉得佢嘅叙事上边嘅一个特性，或者系我哋睇嘅时候嘅趣味，就系佢刻意用第一人称，就系 Christopher 佢知嘅嘢好有限嘅角度咧，去制造一种紧张感，或者系我哋读者戥佢紧张啦。其实呢只深夜死咗嘅小狗咧，就系佢嘅邻居直太太嘅小狗嚟嘅。咁佢一路去追寻嘅过程之中啦，范围一路收窄嘅时候咧，一方面咧，我哋好有趣咁样跟踪佢用咩方法去推算个犯人系边个啦。但系另一方面咧 ，Christopher 咧亦都无意中喺自己嘅屋企里边 呢找到一堆的信件，令他解开了一个身世之谜。而更重要的呢，就是他发现一路跟他生活的爸爸呢，原来都讲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大话。在讲这个大话之前呢，我们亦都可以看下 Christopher 他怎样形容雪芳是一件什么事。我觉得这一张挺有趣的，就是呢男主人公这个15岁的有自闭倾向的少年，他说我不雪芳，即是我从来不讲大话的。咁啊，系咪呢个少年好诚实、好有道德感呢？又唔系、哦，佢原来系用一个数学嘅原理去解释俾我哋听，点解佢唔中意讲大话？不如呢度咧，我哋先嚟听听呢个片段啦。 我不说谎，母亲常说这是因为我很乖，但这不是因为我很乖，这是因为我没办法说谎。母亲的个子小小的，身上的味道很香。她有时会穿一件粉红色的羊毛衣，前面有一条拉链开到底。毛衣的左边有个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着帕哥斯。雪芳就是根本没有发生的事，你却说它发生了。但每一件事情都只发生在某一特定时间与某一特定地点，其他无限多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那个时间与那个地点。假如我想到某件不曾发生的事，我就会开始联想所有其他不曾发生的事情。打个比方，我今天的早餐是即食燕麦片和一杯热的覆盆子奶昔。可是假如我说我吃的是雀巢早餐麦片和一杯茶，我就会开始想到可可和柠檬汁、麦片粥和 Dr. Pep， 又会想到我在埃及没有吃早餐，房间里没有犀牛，父亲没有穿潜水衣等等。事实上，我连写到这里都会开始胆战心惊，就如同我站在一栋非常高的建筑楼顶，脚下有成千上万的房屋、汽车和行人，我的脑袋想的尽是这些东西。这时我就会开始害怕，我会忙了乖乖站好，手扶着栏杆，害怕我会掉下去摔死。这是我不喜欢纯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总是合编一些事实上不曾发生的事，这些谎言让我胆战心惊。这也是为什么我这里所写的都是事实。 刚刚听过有作家马克海登的作品《深夜小狗神秘集体》的一个选段，就是来自第37章的，全靠这个主人公 Christopher 他对于这个真相的执迷，这个故事才可以一路发展下去。 是啊，但是这个真相的执迷我觉得很有趣的，他不是凌驾于那些就是我们平时说侦探或者是悬疑小说由一个正义感开始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找到真凶，我一定要主持公道，令到死者可以超说。咁其实呢只小狗咧已经死咗噶啦。咁所以 Christopher 纯粹系对真相嘅执迷，同埋对于雪芳嘅讨厌。咁头先我哋听嘅片段咧，就知道佢点解唔会讲大话，因为讲大话咧令到佢嘅脑咧系不胜负荷。咁佢举咗个例啦，就话如果我今日食嘅早餐系麦皮同埋 raspberry 嘅奶昔，但系我就要讲大话，话我食咗第二啲嘢嘅话咧，咁我就谂到好多嘅可能性啦。譬如我饮嘅系柠檬汁啦，食嘅系能量棒啊，或者我食蛋啊，咁就千千万万无限咁多嘅可能性咧，会令到佢个脑咧系不胜负荷，就好似咧企咗喺个高空睇住下边嘅所有嘅人啊、车啊、屋咧，会令到佢咧爆发崩溃嘅。咁所以佢觉得咧，佢系承担唔起雪芳，因为太多嘅其他可能性咧，会令佢好烦恼。读者睇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觉得，所以 Christopher 咧就会系一个好可靠嘅叙事者。我哋睇到呢本书里边嘅每一句说话都系真话。咁但系咧，事情又冇咁简单嘅。我记得秋婷你都话，即系其实呢个 Christopher 有时都会有啲矛盾嘅，即系佢自己嘅一啲原则，譬如佢话佢好憎比喻呢样嘢啦，比喻就最多出现喺文学里边。咁我哋个节目叫遇见文学，咁Christopher 应该好憎听呢个节目啦， 唔会听添， 因为咧里边充满住各种嘅隐喻啊，或者系一个人会话啊，我嘅血液里边流住铁，流住我对乡土嘅感情，佢系唔会明白，因为觉得 这个冇可能嘅。所有嘅比喻佢都读唔懂，但系有时佢讲嘢咧，又会有一啲嘅比喻嘅。譬如话佢老师嗰个鼻孔好多鼻毛嘅时候咧，佢觉得咧好似有两只田鼠走咗入去个鼻哥咁样，但系自己咧又会解释翻呢个唔系比喻，因为呢个真系好似咁。呢度讲翻咧就系呢本小说里边嗰个解谜或者系追寻凶手嘅过程咧，佢唔系建基于一啲外在嘅道德，而系呢一位有自闭倾向嘅少年对于真相嘅执迷。咁而呢个执迷亦都有一个好理性嘅原因，就系话佢揾到真相咧，就可以得到暂时嘅安宁啦。因为其他无限嘅可能性咧，暂时都可以被剔除。咁呢个亦都系数学令佢咁迷惑嘅原因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啦，佢揾呢个小狗系边个杀嘅过程咧，就揾到一大堆嘅信。咁啊咩信呢？原来就系呢两年嚟咧，佢妈妈一路寄俾佢嘅信。但系呢啲信咧，好明显啦，就系第一，佢妈妈理论上应该跟佢爸爸所讲咧系死咗噶啦，冇可能会寄过嚟。咁但系咧，全部都系由伦敦寄过嚟俾佢嘅。Christopher 慢慢就推理出嚟咧，就系佢妈妈其实可能仲在生，并且记住咗呢个伦敦嘅地址。咁而喺呢个发现嘅过程中咧，佢爸爸咧亦都出现咗，咁就承认就系佢妈妈的确系未死，咁佢系只不过离开咗佢两父子啫。Christopher 喺冇办法再承受之下咧，佢爸爸再加埋坦白咁样承认咧，嗰只威灵顿咧系佢所杀嘅，因为咧佢同呢个直太太咧发展咗一种关系，呢个系我哋读者一早就会感觉到噶啦。咁但系佢就同 Christopher 尽量坦白啦，就系话呢个关系咧就唔系咁理想。咁有一晚咧仲嗌交，咁啊直太太讲咗啲好难听嘅说话，令到 Christopher 嘅爸爸觉得啊，佢可能爱只狗仲多过爱我哋两父子。嗰只狗又咬佢啊！一怒之下，佢就用个悬艺嘅铁叉咧，杀死咗只狗。我哋可以想象啦，少少嘅唔规律都接受唔到嘅 Christopher， 譬如平时啲食物啲嘢摆埋一齐，或者啲汁黐到另一种食物咧，佢都会拒绝去食嘅 Christopher 咧，喺佢眼前出现咗个咁大嘅谎话啦。咁同埋连续两件事嘅打击，包括爸爸呃佢妈妈已经死咗，同埋咧就系杀小狗嘅人就系自己嘅父亲咧，佢即刻有一个反应，首先就系呕吐啦，咁然后咧觉得好恐惧，同爸爸一齐住就离家出走啦。离家出走本来系一个少年小说成日都有嘅情节嘅，咁但系咧而家对 Christopher 嚟讲系特别难，因为佢系一个连自己嗰条街以外嘅地方都未离开过嘅人， 加上佢唔能够同陌生人打交道啦。 系啦，咁佢点样离开呢个叫做史云顿嘅小地方，然之后去到伦敦，跟住一个信封上面嘅地址揾到佢嘅妈妈咧？咁啊，小说咧就不断讲佢画嗰啲地图啊，然后佢用螺旋形嘅方法啦吓，围住自己嘅屋为中心咁样咧，揾到火车站啦，再搭地铁啦，终于咧就系揾到佢妈妈，咁然后就发现咧佢妈妈而家同埋一齐生活嘅人咧就系直太太嘅丈夫，咁亦都即系嗰个小狗嘅主人，咁可以话咧两对嘅邻居咧就系互相咁样发展咗两段嘅婚外情嘅一个故事。 Changing partner 系啦，呢个就已经系超出咗 Christopher 能够理解嘅嘢嚟噶啦，佢只可以了解到就系、是、哦，原来佢哋有呢个咁样嘅分开咗生活嘅关系，咁但系咧佢妈妈就同呢一个直先生咧其实个关系都唔系发展得好好，呢、這个 Christopher 去到嘅时候咧短暂住咗一阵咧，佢就同妈妈。讲我要翻翻去史云顿啦，因为我要参加学校嘅 A Math， 即系呢个高级数学嘅考试。佢妈妈就话：你一个人点翻去咧？我陪你啦。咁总之兜兜转转咧，呢、这个妈妈最后系决定咗咧离开呢个直先生。咁然后咧就同呢个 Christopher 一齐翻翻去史云顿。小说突然间就变得节奏好快，我觉得喺个结尾、就系咧佢翻去史云顿啦，喺呢科 A 数学里边咧考得非常之好，攞到 A 嘅成绩，好开心啦。咁而爸爸咧，即系虽然佢继续好惊呢个爸爸啦吓，咁但系咧爸爸主动收好，就送咗另一隻狗仔俾 Christopher， 希望可以填补佢对于已经死咗嘅威灵顿嘅伤心啦。咁 Christopher 为佢改咗个新名，就开展咗一段嘅生活。咁佢妈妈咧亦都翻翻去佢嘅身边。Christopher 咧对于未来充满住希望噶。佢嘅前景就系佢会读好数学同埋物理，向住呢个做太空人嘅梦想进发。 好快就会读大学，就好好咁一个人生活，咁啊，于是自己会攞一级荣誉学位，非常顺利嘅。咁佢话点解佢有咁有信心呢？因为咧，佢曾经独自一个人去伦敦，能够解开边个杀咗威灵顿之谜，揾翻自己嘅母亲。我系一个勇敢嘅少年，而且咧，我仲写咗一本书。我知道咧，我系好叻嘅。咁啊，小说就咁结束咗噶咯。但系咧，我哋会发觉呢一个好似系喺 Christopher 嘅眼中咧，系一个令人安心嘅结局，因为里面嘅谜亦都解开啦，尽量将个真相揭露出嚟啦。但系正如我喺节目开头所讲，呢本《深夜小狗神秘集题》里面最神秘嗰个谜题咧，我觉得就系 Christopher 呢个少年啊，即系我哋点样去理解呢个大团圆结局之后发生嘅嘢咧？其实一个自闭症或者阿士堡家嘅少年，佢点样去走埋之后社会嘅路，喺佢少年期之后成人期系点样去安排嘅咧？呢个系一个大嘅问题。另外咧，有人亦都睇呢本书嘅时候话啊，系咪一个对于如果有自闭症小朋友嘅家长或者系有呢啲接触嘅经验嘅人嚟讲，系一本好好嘅书俾我哋了解佢咧？我个人觉得咧，即系呢本书唔可以做一本教科书咁样啦吓，话令我哋了解所有 Asperger 嘅小朋友，因为佢唔系想安慰你话其实佢哋都好叻，我觉得反而佢想讲，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呢啲人嘅话咧，其实你对佢哋嘅爱咧系充满住妥协同埋调整嘅。我觉得睇到最后咧，我哋都未必睇到 Christopher 对于妈妈或者佢嘅爸爸有好强烈嘅爱吓。我唔知秋婷你同唔同意啦？ 同意。 佢唔系从呢个方向去写一个热泪盈眶嘅故事，因为佢注定咗系唔可能，佢嘅世界佢只可以咁样去处理所有嘅情感同埋资讯。你未必会睇完之后觉得啊，其实佢哋都好叻㗎喎，呢个唔系重点，我觉得。个重点系要有唔同嘅方法去爱佢哋，就好似佢父母咁样，当佢唔能够接受拥抱嘅时候，你就要将只手摊成扇状同佢接触。虽然我哋大部分嘅人觉得拥抱系最直接嘅爱嘅表达。再进一步嘅话，其实 Christopher 对父母系点呢？父母对 Christopher 究竟真正嘅感情系点呢？我觉得又系第二层最大嘅谜题嚟㗎。咁但系去到最后咧，我觉得可以扩而充之，就系 Christopher 同我哋其他所谓嘅正常人，其实喺个社会上共存嘅时候，佢对我哋有啲乜嘢嘅启示咧？我自己睇呢本小说嘅时候，我都觉得其实所谓嘅呢啲阿士堡家症嘅人咧，佢哋嘅执着啊，有时唔多唔少都会喺所谓嘅正常人身上有嘅，即系唔中意某一啲颜色啊，或者系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行路咧，如果个地下啲街砖咧有两只色咧，咁我行行下唔知点解咧，好多时都会话我一定净系可以行黑色嘅啫，唔可以行白色咁样，即系有时铺得唔系好匀匀嘅时候，我会跳过去啊咁样，即系嗰种 obsession。即系呢种嘅执迷咧，人人都唔多唔少有 啲，我都有啲噶。我中意蓝色咧，咁我就一定嘅净系着蓝色嘅衫咁样咯。 系， 而家唔会啦。细个， 细个到几细嘅时候， 真系好细。 咁样都几容易扮。如果系咁样吓，即系蓝色嘅衫就搞得掂，唔使衬啊。视乎我哋点样去适应到个社会啦。如果个程度上可以调色嘅，咁咪冇事咯。咁但系程度上比较复杂啲嘅，咁可能就会觉得系有自闭倾向啊。但系喺呢个过程里边，最后令我会觉得 Christopher 呢个角色咧系好有说服力嘅，唔系纯粹系好似一个象征咁样话俾我哋听啊，只要努力咧，即使自闭症嘅小朋友都可以好叻噶，自己做到好多嘢。其实佢唔系一个象征，佢系一个好真实嘅人去话俾我哋听，每个人与人之间，就算你有冇自闭症都好啦，你要了解，你要跨越过所有可能嘅谎言或者系大家嘅一啲鸿沟咧，都唔系咁容易。就好似 Christopher 眼中嘅数学咁样，佢表面上个逻辑好清晰，但系你要完全攞到佢嘅规则咧，系好复杂嘅，好似质素一样。所以呢本书咧，我觉得睇起上嚟好似一个少年读物啦，但系佢的确好似作者所讲啦，佢引发出嚟嘅思考咧，即系乜嘢嘅人 成年人啦、少年啦，或者是所谓思维正常或者是这个有阿士伯格倾向的人呢，都会是觉得津津有味。 其实我自己看完这本深夜小狗神秘集题的初时呢，我都觉得我自己对于阿士伯格症这一样东西有多了一些了解。但是我再想深一层呢，就是关于 Crystal 化呢，他的内心世界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但是我会想，真正的一个阿士伯格症的朋友应该没可能这样去将他自己的内心感受是用文字这样举世无遗这样去呈现出来的。即是我了解那个世界可能是虚幻的，不存在的。 你讲得啱嘅，我同意你所讲话呢本书唔系一个完全嘅写实，就正如所有嘅文学作品一样。即系你睇战争与和平，其实打紧仗嘅时候冇人得闲去睇嗰啲炮弹系点样血肉横飞啊，记录落嚟。但系文学就系咁样呈现啦。咁所以我唔觉得佢系一本完全写实，你唔好当佢系一个纪录片式嘅小说咁样去睇一个个案咯。咁但系佢嘅叙述嘅魅力亦都系喺呢一度咯。正如我哋头先所讲，佢唔中意讲大话，佢唔鍾意想象，佢唔鍾意文学嘅比喻，但係佢就写咗一本小说。咁呢个矛盾呢亦都系佢有趣嘅地方。 咁呢本书呢深夜小狗神秘集题嘅铺展呢，就係、因为 Christopher 呢个主人公呢对于佢隔离邻舍嘅直太太嗰隻狗威灵顿呢点解会死咗，而产生咗一种即係对于呢个真相嘅执迷，要去揾到凶手出嚟而去发展出嚟嘅。咁去到故事嘅最尾嘅时候呢，阿爸爸呢又再送返一隻狗俾佢。咁我似乎个故事入面都好多狗出现嘅。咁嗰个象征意义系乜嘢呢？ 狗最简单就系人类最忠诚嘅朋友啦。我哋觉得 Christopher 亲近狗容易过亲近人，我哋都明白嘅。佢都有解释，即系狗嘅情绪啊、摆尾代表乜嘢啊，容易过人嗰个五官嘅复杂表情好多嘅。但系小说亦都唔系将佢变成咁简单嘅一个象征啦。佢亦都话俾我哋听咧，其实狗可能系代表 Christopher 好信任嘅嘢被破坏咗，咁然后后来爸爸再送翻只狗俾佢，就好似修补咗啦。但系其实当日点解佢爸爸咁冲动要杀咗只狗呢？正正因为呢只狗系突然间失常咬佢爸爸，咁令到佢爸爸咧愤怒之下咧就咁样去解决咗佢。当然系唔啱噶啦。咁但系佢话俾我哋听呢个我哋预计嘅嘢，觉得动物系比人类简单咧，其实都有一啲系我哋意料之外嘅一啲反应咯。冇一样嘢系好似佢表面所睇嘅咁绝对。 睇完呢本《深夜小狗神秘集题》之后咧，有一啲朋友就有一啲感想，就系话啊，了解真相系咪真系比较幸福啲咧，定系唔知道比较幸福咧？ 都问得几好嘅呢样嘢，咁不过但系好似我哋咁中意睇小说嘅咧，就会觉得唔知道真相咧，就冇咁多故仔可以听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吓小说里边嘅主人公咧，都系锲而不舍咁样咧，继续努力发掘佢嘅真相咯。 顾物论，你会唔会睇呢个舞台剧版嘅《深夜小狗神秘集题》？我哋都推荐你睇呢一本《深夜小狗神秘集题》嘅小说嘅，亦都好适合咧2018年、2019年去睇嘅。 系、不过只狗仔就惨咗啲啦。睇完之后，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修补翻。 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